却不会察言观色。 那年女人情绪令人情不够， 追求真爱就要勇敢行动， 勇敢行动，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不停转动，真情流露也要体贴温柔， 体贴温柔， 只有爱让世界不停转动。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加上庾澄庆的合作《爱转动》，继续男女生的对唱，李彩桦加上胡彦斌，《有梦好甜蜜》。 碎裂的雨丝，像那流深情。 点点点的秘密，夏日的沉溺，明朝我对未来的希冀。 他在这个圈子出现瓶颈的时候突然找到了出口，因为电影《海角七号》的成功，他又重新被推上了一线艺人或者一线歌手的位置。来听到的呢，还是他当年一鸣惊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作品，叫做 Piano 钢琴。 海角是那一年海的沙滩，浪花的缱绻，黑剑是和你多日不见，海岸线，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尘封在回忆。任凭我，这是你的插曲。爱情是现在，我爱到昨天，成全你改变。黑键是原谅我的原谅，好想再弹一遍，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

的时候呢，我们当然会在乎很多老歌在听起来的感受，当然同时也有非常多的新人不断的在这个圈子当中出现，且不论他唱的有多好或者未来会有什么成就，我觉得喜欢音乐呢本身就应该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刚才的歌来自萧红人，他唱惯了台语歌却回归到了国语歌坛当中，第二张专辑叫做法克这个人，听到的歌叫我没有错。继续王晶放音乐，下面是王铮西安爱情故事。 我把鹅黄色蝴蝶花瓣搁在心香嘴里面，用一条米白色连衣裙晾在阳台边边，这城市的街道的清晨看着好像没有大满的试卷，零落的车子和沉默的人不及格一般的可怜，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地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在锣鼓巷口看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唯一生只织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毛线，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有了你，我还是选择留在这里，夏天终于过去，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在固执地找寻那年你爱过我的画面，开始幼稚的越发像孩子一样肆意的想念，夕阳斜落在青石墙的凹陷，想起我为你一生只织成功一件的小姨妈的毛线，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站在西大街最宽的城墙听着钟声在落雨的城市回荡大声哭泣，我还是没是选择留在这里，盼望着夏天终于过去，记忆被风沙吹散在这座看似永远不变的城，我还是没有了你，你还是离开了我和这里，我在地图上用灰色的铅笔一圈两圈画出距离，涂抹出了一个太极，我还是没选择留在这里，我知道所有我的胆怯我的心碎我的委屈永远都无法解释给你， 阿杜声音当中的沙哑成分似乎注定了他应该就去演唱一些比较悲情的歌曲，他一定很爱你。 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

话，痛并快乐，快乐着，不理不问啊，不想痕迹深爱，爱情有伤痕，爱错哭得最甜蜜来。 有朋友告诉我说，痛并快乐着是他时下的生活状态，而我倒觉得说，这是每一个人始终的生活状态。因为痛感和快感随时的袭击着我们，我们常常来不及体会痛，就感觉到快乐；来不及感觉快乐，就体会到痛。所以呢，不管是齐秦的歌，还是白岩松当年的书，描述的都是一种在快感和痛感的夹缝当中生存的味道。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是大多数人对于爱情的所谓见证，叫做《爱情证书》，来自孙燕姿。 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空枕，曾经相爱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 正在收听到的是王晶放音乐，接下来这段时间当中的歌曲，希望可以在路上的你感觉到好的心情。下面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伍思凯，叫做《我最爱的朋友》。 你不想拥有 也不知道如何出风头，数色人物围在我的四周，我经常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从不低头，跌倒时候格外的难受，无言心中祈祷一直愿守，意外地只有你在我左右。哦，爱情拼命走走，朋友出去溜溜，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知道如何出风头，出色人物围在我的四周，我经常忘了你这个朋友。我从不低头，跌倒时候格外的难受，无言心中祈祷一直分手，意外地只有你在我左右。哦，爱情拼命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爱情拼命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哦，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为何陪我最长最久？爱情停停走走，朋友去去留留，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你不是我最爱的朋友，为何陪我最长最久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亚奥之星，或致电010-8014-3000。 现在市面上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挑得我眼花缭乱的，我究竟该怎么选靠谱的美国投资移民项目呢？ 不用担心，3月4号移民帮北京精品项目说明会， 特邀资深美国移民专家，为您解读一切您关心的美国投资移民问题。名额有限，报名请拨打400-960-1116，400-960-1116。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我是王晶， 王晶放音乐。 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你的真情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眼前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你的名字在我的内心，我们一定会再相聚。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让人间写爱的传奇。眼前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你的真心在我的衣襟，风雨吹不进我心的宁静。多少艰难，漫漫长路有谁来陪伴你同行？眼底藏着秘密，只愿与你同行，要把世界唤醒。心在你的手心，也许明天不再相遇。放我的歌声在你的记忆，让人间多些爱的传奇。 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这是来自张志成的作品，号称 R&B 小小天王的他呢，其实音乐风格并不局限在 R&B 的范畴当中，因为他对于每首歌有节奏的处理方式，使得大家把他定性在这个位置上。但事实上呢，从出道开始，不管是关于是梁静茹表弟的身份，还是他自己在音乐上的造诣呢，还是得到了非常多的人的肯定，让大家觉得马来西亚的华人歌手其实有非常多都在当今的华语歌坛占据了一定的位置。